哼， 拜拜。 什么味儿啊？ 拜拜，拜拜，拜拜。 我丰台等你啊！ 啊，你先走吧。 什么？我先走吧？啊，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 透袖， 我以为轰苍蝇呢， 像话吗？ 再来， 官居心里与里民判断冤呐，情。 拜拜！ 别打了。头戴乌纱，双翅飘。 这电脑袋啊， 黎民百姓落逍遥， 说的多好听啊。 虽然七品难官小， 还嫌官小呢， 一定担心保汉呢朝。 这家伙是保皇派啊。 谁保皇派啊？你打家伙吧。 拜拜 下官。 拜拜 行臣。 拜拜 民工。 拜拜 子贡台。你就会逮逮呀、啊 哎、你告诉我的， 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哦，那您念白吧。 官居中茅心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死阔曹操，使我命王顺登死门盘查，听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所有 叫谁呢？ 所有 哎 哟，伺候了。 还放肆啊。 拜拜 所有哟，伺候了。 拜拜。 你还有戏呢没有啊？ 哎，你说怎么办？ 您那小混混王顺该上场了。 哦，该我上场了。 哎， 那您再来一句。 六 六 伺候了。 哎， 呸！回去。 什么意思？ 您这王顺是小混混，应该是啊，你得这么上。 这您教我了。 六 六 伺候了。 啊哈。 命定锤， 哎， 啊哈！ 锤锤命定锤， 啊哈！ 你就会啊哈呀、啊？ 你说的，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的， 什么白？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再来， 哎呦 哟， 伺候了， 啊哈！ 台台令定台， 捉拿曹的是饼子太爷吃。 哎，饼子还窝头呢。 哎，窝头太爷吃。 什么窝头啊？ 你说的 报啊。 哦哦，禀报禀报。 哎， 再来、 嗯、啊哈， 台台令定台， 捉拿曹的是禀报太爷吃。 台台令定台。嘿，不圆了啊。说话呀。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参见谁呀、啊、 那是 你见我。 哦，那您坐下。参见太爷。 罢了。 哎，罢了就罢了。 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何来？ 哎，这个你媳妇生一大胖小子。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这是大喜事儿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您坐好了。小人将刺客曹操拿到啊。 有何为证？ 有这个扇子为证。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有宝剑为证啊。 臣上来。 太爷过目。 哦呀， 要死。 哎，你才要死呢。 哎，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也不懂 啊。啊， 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哦，您看见这个宝剑就害怕。 对了， 在家玩手枪怎么不害怕？ 多着呢，

也难说呀，你们家哪儿坐过这么舒服的凳子，是不是？ 那至于吗？ 您再看我啊，一会儿演王顺，一会儿赶曹操，左不是右不对，干嘛？你这累傻小的呢这？啊，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啊，那咱俩换换， 是换换， 换换换换， 怎么换呢？ 我来成功，你来曹操。 哎，这不像话。 成功坐着嘛，我也舒不舒服，是不是？ 这不行不行。 哎，我来， 我跟你说啊， 怎么着？ 这个我这个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那没关系，你按老生唱一样， 没人那么唱的。 我真是舒服多了。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 哎，老兵，咱的可是吃过曹操？ 别忙， 怎么了？ 等我缝这一腿啊！ 你缝啊！韩春公他把我怎样发落？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理直无名，何必不问？ 下面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理直无名，何必不问？ 下边站的可是刺国曹操。 是我， 是你就是你们，你瞪眼了吧？你们欺负小孩了？ 他错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的词？ 你的。 别嚷嚷是吗？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呀呸！呸呸呸呸呸呸！啐嘴子！ 你啐我一口，我啐你五口，赚你四口， 这还要赚的呢。 降安曹操，自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丹林？ 哈哈，你带神假！ 这成功怎么了？ 俺是不跪呀！ 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你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看你这是什么态度？ 怎么了？ 我真没有想到，我的曹先生， 曹先生， 曹将军，Mr. 曹， 这陈功还会英文呢。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粗鲁？这么的固执，这么的无情。你虽然对我这种态度，但是我是非常喜欢你的。 喜欢我？ 孟德，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多么的失望。 是啊， 哦，我最亲爱的曹操， 去你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捉放曹》。在这个段子表演到最后啊，李金斗由演曹操改为演陈宫，结果他更是在戏中加入了大量佐料，让人笑得直不起腰来。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再来听一首来自古巨基的歌曲《最终幻想》。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想来自想象，你能怎么登场？不许再